永远在一块，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，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一再起不转，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住豪宅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的都好卖， 恭喜发财， 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理我人不怪。小口敞开，用心把爱去敞开，明天的我们更厉害。我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你发财，要喊的够豪迈， 恭喜你发财， 我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， 再爱， 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不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上堂那么简单，却

I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. I don't wanna. don't wanna lose you now.

懂寂寞，独自走向长坂坡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难听就用阴谋淹没，运作暗度淡薄，崩塌诺言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只不常被执着理由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，等到刀剑百年以后，一切又从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难听就有阴谋，阴谋别说暗多淡薄，东塔诺言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只想被乱世左右，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 随着落叶擦肩而过，多少年日升月没，转瞬间过，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，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，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，那里有甜蜜的幻想，全是你和我，但你却说太遥远，梦已经不够，需要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，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，真的只想再听你说，在你心中我算什么，给我一个答案。

神几点到家就哭哭乐逍遥，过新年天天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或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，四季里收成好，正月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财神接鞭炮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不过新年天天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不哭乐逍遥。声叹息，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，爱情来过这里，爱过又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，伤心不知几夜谁在你回忆，从此不怀疑当时彼此都珍惜，一个人重游旧地，有一些些伤心，好想叹息，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，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里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，爱过不伤心，不知今夜谁在你怀里，从此不怀疑当时彼此都珍惜，也许在梦里会不小心还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爱情，还拉拉捧在手心，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

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很重聚满百般口长全百般美，祝福你在每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，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，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看万里地，日下月灿烂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，祝福你在你春天时把这关头高兴，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，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很重聚满百般好长全百般美，祝福你随你唱天使把这关头高兴，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，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， 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相见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靠着欢声充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，人人春色无穷新机，欢声喧天大众庆相见， 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 酒香甘甜，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邑冰酒，